五年可以做什么？五年能够改变什么？ 成长、革新、颠覆。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2012至2017，直面挑战的五年。 2012年9月6号9:06，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，精准锁定精英群体。 成长五年，立足北京，砥砺五载，感谢有你一路相伴。 跃动北京， 跃动北京， 经典飞扬， 经典飞扬。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。 今后老年人只要打开手机地图，就能精确地看到周边有哪些敬老院。北京市的民政局还计划和公交公司合作，总结出老年人乘车的热点路线，在明年有望优先对这些路线进行无障碍的公交车的更换。今年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。2017年的前7个月，北京市整治开墙打洞23390处，完成全年计划的145.3%。其中呢，城六区整治20966处，完成全年计划的134.6%。在这7个月，北京市拆除违法建设3479万平方米，拆除量是去年同期的2.8倍。到今年年底，随着烟房线 S1 线和西郊线的开通试运营，本市轨道交通运营的里程将达到608.2公里。在24号的上午，153家市级部门通过首都之窗公开部门决算，成为今年以来公开部门范围最大的一次。在市级部门今年晒出的账本中呢，首次公开了部门校际评价的开展情况，让公众不仅可以看到钱花在什么地方，还可以看到资金使用的绩效。 你。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不知不觉快到九月，暑假没出去玩耍的小伙伴都开始盘算着秋天去哪玩了。每到秋天呢，全世界就变得五彩斑斓，很多人会想起加拿大的枫叶大道，那是一条被红枫浸染的绚丽多姿的风景线。虽然加国的枫叶美得惊艳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终究还是太远。然而惊喜的是，在国内也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几乎浓缩了加国枫叶大道的风景，斑斓绚丽的美景姿色令人燃到如痴如醉。一条狭长延绵的公路将森林鲜明地分隔为两种色系，那随便一瞥呢，都能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，美得令人惊心动魄，也会令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它就是被誉为中国枫叶大道的山王坪。山王坪地处重庆的南川区，坐拥10万亩的森林，它是我国第一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。在最热的月份，平均气温也仅有 17.9 度，大片大片的水杉林和柳杉林也让它被《森林与人类》的杂志评为首批的中国森林氧吧。从高空俯览呢，山王坪美轮美奂，其间有一条延绵的公路穿过，将这一片森林划分为两个季节，一边呢是翠绿之夏，一边是金黄之秋，美得像一幅幅斑斓的油画，如此惊艳，丝毫不逊色于加拿大的枫叶大道。可就是这么一个美若童话的地方却鲜为人知，就连许多当地的重庆人都很少有听闻，这也让山王坪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，成为了许多旅行者向往的秘境之地。那穿行在这条蜿蜒的森林公路上，全然会进入另一个神秘的浪漫世界，耳边是树林摇曳的哗哗声，眼前则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画面，顿时呢心情也会随之起舞，不由陶醉。各种颜色相互簇拥，橘红、胭脂、青碧、金黄、油绿，沿着公路行驶，黄绿相间的林间美景也会让你目不暇接，恍若走进一幅幅油画。秋天是山王坪赏景的最佳季节，红叶斑斓，层林尽染，如诗如画，美不胜收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众多的摄影师纷纷前来欣赏和拍摄红叶。这里的红叶不同于香山红叶的飘逸，也不同于巫山红叶的清新，而是以独特的美冲击着眼帘，震撼着心灵。漫天遍野的水杉浑身浸透着一种绯红，如同一张火热奔放的唇，在狂吻过深秋后也涨红了脸颊。漫步在山王坪的树林间，犹如金色的林海，踏叶而行，优雅如丝，听着鸟鸣虫嘶，看溪禽相戏，闻草间芬芳，也会令你心旷神怡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你给的